宰相肚子撑开船，又倒是大人办大事儿，大笔写大字儿，你呀、啊、别跟这驸马一般见识，我求求你能不能给主公求个情，留驸马一条命在，不但韩金虎感念你，就是哀家也忘不了将军的好处。公主一听也哭开了，田代彪一听啊、哦，这事儿韩金虎这小子还要扎我，简直太不是东西了。但是又一想，不管怎么的，娘娘来求你一回，我不能驳她的面子，还就得这么办。如果说真把韩金虎杀了，往后娘娘、皇上、公主都得恨自己，这活还能干得了吗？这官还当得稳当吗？就是我当了老百姓也过不安定啊。再者一说，冤仇宜解不宜结，自诩他不仁，不许我不义。这小伙子想到这儿，点头答应。娘娘放心，我不知此事，既然是知道这件事儿，一定当着主公前去求情。如果求不下情来，我宁愿死在万岁的驾前。要好孩子，你可真懂这事儿。田代彪走不了啊，用软床抬上临时的弯弓。朱元璋呢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把担架抬到殿上来呢？一看是田代彪，放在龙书案前面。朱元璋转过桌子，哈下腰：“爱卿，你怎么来？”哎呀，田代彪点点头：“陛下，臣有一事相求，您饶了驸马吧。如果非把驸马杀了，臣我也不活了。”这可是朱元璋没想到的事儿，很受感动啊。但是朱元璋一想，这怎么回事呢？看了看旁边的老婆子，知道他是出的点子，心里明白，嘴不能说。一想这面子我得给，本来他又没心杀韩金虎，马上顺坡下。好啊，孩子，就冲着你的份上，我把他饶了，换个别人求情，我是一定不饶。来啊，把韩金虎放回来。长茂一听个气坏，心说田代彪，你撑的你啊，你装什么老好人？这种混蛋啊，留着他干什么呢？哎呀呀呀，那意思等着田代彪好了，非跟他算这个账不可。但是长茂又一想，大概田代彪有为难的地方，就这样把韩金虎放回来了。这韩金虎魂都飞了，没想到还能活，跪到朱元璋面前磕头哑下鸡千四米：“主公饶命，臣感恩不尽，主公我太受感动了。”对，我你哭什么？你按你所作所为，朕绝不饶恕。多亏那田爱卿苦苦求情，带着命来跟你求情的，我这才把你饶了，你还不过去感谢田将军？ 这么回事？ 韩金虎这小子的心也是肉的， 他一想，这田代彪还不错呀， 居然能给我求情。他来到担架的旁边，撩衣服都跪下了：“田将军，我不是人，我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不拉人屎，这回我算长了教训了。没想到您跟我不是一般见识，不跟我一样，我太受感动了，我磕头了。”我